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批斗持续了3-4个月，齐耀全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，已经招架不住了，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。每次开会，他就一言不发。他在心里说：“你们说去吧，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，左派右派不就一字之差吗？你们就是把我说成了右派，又能怎么样？这是意识形态问题。毛主席讲了，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，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？”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，可是进入1958年的一月之后，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。批斗会升级了，连着开了2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，就是在陆维公提了字的宝水堂。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一天晚上，回到家里，他对妻子说：“情况严重了，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，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。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，看来要处理右派了。这是领导上的意图，没有领导的意图，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。我得有个思想准备。”齐耀全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他是1955年结婚的，那年他22岁，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，这年20岁，漂亮、能干、贤惠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，他们的孩子刚满1岁。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，他回答说：“看这样子，我真要定为右派了。右派是敌我矛盾，处理会很严重的，可能我就当不成干部了。我想好了，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，我们离婚吧。”妻子激烈地说他：“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？会怎么处理你？下放当农民？判刑？劳改？要是劳改，咱们就一起劳改去，种地，咱们就一起种地去。”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严重了。就在第二天的上午，齐耀全又被叫到了宝水堂，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，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。他说：“ 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芳宣布逮捕令。赵正芳是农民当中提拔起来的干部，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，当过村长，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，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以后，升为公安局副局长。公安局没有郑局长，他主持工作。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，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，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，接着赵正芳就宣布逮捕令，再喊一声捆起来，就有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。后来赵正芳喊右派分子齐耀全站出来，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，齐耀全就明白了，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，所以他不等赵正芳喊往前走，就走到前面去了，而且走到了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。赵正芳读完逮捕令，喊了一声捆起来，两个公安战士拿着麻绳走了过来，伸手要抓齐耀全的胳膊，但是齐耀全大喊了一声往后站，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了。齐耀全大声地说，赵书记，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，今天你们逮捕我，我要问一句，我犯什么法了？赵书记说，你还没有犯法吗？共产党叫大家提意见，我提意见了，提意见难道犯法吗？那么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，犯法不犯法呢？赵书记愣住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他既没有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，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。会场沉寂了大约一分钟之久，有几个积极分子就喊着，捆起来，捆起来，太嚣张了。那两个战士抓住了齐耀全的胳膊，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。他没有反抗，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，但是那是没有意义的，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。但是他不断地喊，提意见犯法吗？提意见犯法吗？赵正芳继续宣布逮捕令。这一天总共逮捕了26个右派，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。从被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视，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后，警察解开了绳子，这时他的胳膊已经僵硬，骨头肩胛缝都很疼，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，但是他没有呻吟，没有喊叫。他读过长篇小说《牛氓》，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。这时候他在心里说，我就是亚瑟。监室里有一个犯人很有经验，说尿能够消肿，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。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，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儿。傍晚，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晚饭，喊着吃饭了。他没有打饭，他不想吃饭，他在心里说，我抗议。开过饭之后，来了个铁匠，给他扎上了脚镣，18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仍然没有吃饭，他连着3天没吃饭，但是第4天的早晨，他开始吃饭了。他饿极了，身体开始衰弱，他心想，3天的绝食也没人理会，是不是想着要叫我饿死？他想，我不能死，死了就没法讲理了， 公安局打个报告说齐耀全自绝于革命，不就交代了吗？也就是这天上午，吃过了早饭，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，一个叫万胜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。这话你说过没有？那话你说过没有？审讯进行了八天，到第八天黄昏的时候，万胜祥问他，你有啥话要说吗？他回答，你的审问结束了吗？那么我提几个问题。我问你，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？万胜祥说，代表党中央。他又接着问，你说代表党中央，那好，那我问你，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，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，你们为什么逮捕我？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？万胜祥不说话，他又说，人民日报还说了，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，历史根源、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。我16岁参加革命，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，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，你们要把我定成右派？万胜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，只是气哼哼地说，你说吧，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，带下去。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，送回监室。第二天早晨，监所的房门打开了，进来两个拿着手铐的警察，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，来了个背铐，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。齐耀全一直带着脚镣的，脚镣虽然很重，但还能睡觉，能吃饭。可一戴上背铐，啥都干不成了，没法吃饭，没法解手，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。他们给他喂饭、喂水，解手的时候为他解开皮带、系上皮带。最别扭的是睡觉，戴着背靠躺着睡不行，侧着睡也不行，只能够倚着墙根坐着，坐到天亮，再坐到天黑。四天以后，童坚浩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，喊来看守报告。那个看守去向领导汇报，才来人把铐子摘了。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金塔县的气温很低，人们在冬季穿毡靴，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，因为带着脚镣阻挡了毡靴。好在看守是个崇拜齐耀全的人，齐耀全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。齐耀全对他说，你给我女人说一下，要一双棉鞋。看守不敢到他家里去，也不敢去单位见他的妻子，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，同情阶级敌人。看守就在街上站着等，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，他就跟在后边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老齐要一双棉鞋，老齐要一双棉鞋。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一双棉鞋，但是齐耀全的脚已经冻肿了，穿不进去。女人说， 明天买一双大一点的送来。齐耀全就说他女人，再来叫保姆来，你不要来，不要受牵连，说你划不清界限。但是过了两天，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了一双棉鞋。女人说，买不到你要的号码，是请人做的。冻脚的问题解决了。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，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。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，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，就在齐耀全戴上背靠的那天夜里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，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。这事儿被监视看守知道了，汇报上去，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。时间不长，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，送去玉门镇的印马劳改农场改造。刘金元送走之后，检察院开始审讯齐耀全，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。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厅公开进行的，审讯厅不大，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。这天早晨8点钟，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厅。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，审判长还没来。靠墙的地方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，火很旺。齐耀全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边坐下烤火。有个人喊，坐中间。他说冷，没动弹。后来审判长、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7个人，坐在审判席上，叫他坐到中间去，他依然不愿意动弹。一个警察过来拉起他来，把凳子挪到中间去，他这才坐过去了。开庭了，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，他回答，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？你不认得我吗？他不是有意这样的，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，可旁听席上竟然是一片笑声。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，急忙捂住了嘴。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，齐耀全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，共产党的法庭哪儿来的惊堂木啊。那个审判员厉声说道，严肃点。等到笑声结束，审判员接着问，什么职业，原籍哪里，接着就提问题，齐耀全回答问题。7个人轮流问，因为齐耀全抱的态度是有就有，没有的事儿坚决不承认。问了1个小时50分钟，审判长说，这么说你就没罪了？齐耀全说，我当然没罪，我有什么罪，提意见犯啥罪呀？毛主席说的嘛，言者无罪，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？毛主席错了吗？审判长无言以对，略一愣怔说，休庭。以后再也没有搞过公开审讯，都是秘密审讯，在一间没有旁听席的房子里。4月底的一天下午，警察把他和另外5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那间审讯庭，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齐耀全思想反动，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抗拒交代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，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，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，你还上诉不上诉？齐耀全大声地回答，为什么不上诉？给我纸。 这天晚上，狱友举着煤油灯，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。他在上诉状上写道：抓我时说我是右派，现在成了反革命，判6年刑。我怎么反对革命了？是杀人了，还是纵火了，还是喊反动口号了？第二天早晨起床开饭，正喝着汤，来了一辆卡车，叫他们6个人上车。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，正要上车，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。女人说，领导通知他了，叫他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。泪水立刻涌上了齐耀全的眼睛，他说，我连累你了。女人说，把眼泪擦掉，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。说着，女人拿出了一沓钱来，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，280元，你拿上。他只拿了80元，把其余的塞在女人的怀里，说，你还要抚养孩子。这天下午，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，在一家饭馆，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。后来再走，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2个钟头，停在了一片荒滩上，说是印马三厂。印马三厂是新建的劳改农场，犯人都住帐篷。一个帐篷24个人，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，铁丝网外边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。三厂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，犯人们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，走3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。齐耀全劳动不惜气力，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。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，多次审讯他就没有服输过，他不承认自己反党。判了6年劳改，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，会很快上诉成功的。劳改队也是牺牲的，从他到达印马三厂的第二天开始，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，无缘无故地骂他，有时候还推一把倒一拳的，看他如何反应。对此他坚决反击。